啊，反正啊，楞严经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抗战，那不需要赶课。其实楞严经啊，虽然很长，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如果你是想要学佛，学佛啊，只是说真想把这个东西学好，那你有两本经文啊，其实你真的要看。如果你要放弃所有的经文，有两本经文你得念的话，一本是楞严经，一本是法华经。这是法华经，尤其是佛在涅槃之前呢、啊，讲的倒数第二本经，他就基本上讲完法华经，他叫准备涅槃。那么开悟啊，就是让你真正知道所有真实的道理啊，是楞严经这本经书就是一个百科大全，所有你关于你需要的知识，还有你要怎么修行，以及你会碰到的模考。或者说你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他讲得非常仔细啊，甚至在六道轮回里面，你是哪一道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又讲得很清楚，以及我们怎么从一开始的这个真如心啊，就是我们原来最原始的那个状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无明啊，什么什么，一路演这个事情演变到今天，今时今日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它里面讲的都非常清楚。那么，所以《楞严经》是一部长期抗战的书啊。我觉得对你们的策略，因为你们班是不是很用功的班啊？台北班就用功，那你们班没有那么用功，所以呢，我会讲比较大，我会从这个大方向开始讲。那么经文我们也会过一下。那么我会告诉你，哎呀，有一段经文比较难，如果这段不懂没有关系，啊，有概念，有听到就行了，或者哪一些地方，这个地方你非懂不可，我就会用这种方式啊，让大家都觉得说，哎，真的是有学到东西，然后不觉得这个很 frustrated。那么，其实整个楞严经，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啊，就是说有两种根本嘛，这两种根本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啊，停留的比较久。那当然也有同学，好几个同学说，哎，其实讲得慢，我还真听懂了。我觉得反而这样比较好啊。两种根本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就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根本，另外一个呢是让你能够成佛。你说，哎呦，我不见得想成佛哎。那我告诉你，就是让你离开六道轮回的根本，这样行不行？那么，所以两条路，一条就是你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另外一条呢就是让你能够离开这里。而且去到最好的地方，这两个根本。上两堂课啊，我们都是在讲六道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六道轮回的根本，你还真的得搞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混了这么久，那好歹要知道，让我们在六道轮回一直打混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啊，以及我们的第六级及第七意识，一个是。对外界，看看记不记得这个地方都很重要啊，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听懂的。那个我们 先讲意识心嘛，对不对？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的意识心，你搞懂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后，你再去搞懂让我们真正最后解脱的那个如来藏或者真如心是什么。你连我们现在每天在 deal with 的东西都没搞懂，你怎么去搞那个你从来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六道轮回啊，这个意识心你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大家。五蕴跟十二因缘这两张纸啊，你得放在你前面，因为这两个还真的是你得弄懂的事情，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破啊？我要怎么去破我目前的这个困境？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十二因缘啊，前世我们学过心经的同学都学了十二因缘，但我相信那时候大家也没怎么学懂，所以今天会让你知道这五蕴啊怎么 map 到这个十二因缘，所以你这前世今生还有来世啊，你要怎么去破解？我们今天只会讲个大概就，然后就又回到楞严经啊。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很清楚啊，这个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意识嘛，色受想行识。那我现在大家应该五蕴的那张纸都放在前面。这个想是那个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啊，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不但可以跟前面的眼耳鼻舌身一起运作啊，对外面的境界去分别啊，这个，那么才就对于这个花花世界，让我们啊觉得境界这么的真实，然后去分别。那它更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你眼耳鼻舌身全部都止息的时候，他脑子还可以去幻想。这些东西哈，全部都是楞严经，等会儿都通经文里面通通会讲到的。他脑子还会去幻想，哎呀， 刚刚啊，那张三啊，三年前骂过我啊，这个李四啊又怎么样？然后啊，哎呀，有一天我是不是会发财啊？那我发财了以后我要干嘛？你去想想看啊，这外面的境界什么也没发生哦，他这个意识心就可以这么一直的想，一直的想。我们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泡澡的时候，哇，躺在那边休息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都在想这些事情？都是在想，有些是好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自己在那幻想。那我们醒着的时候，他更厉害，什么睡着了，做梦，他也在梦境，就是第六意识在作用。所以啊，第六意识只有到我们死了、翘辫子了，它才不会作用。否则平常啊，即使睡着了，它都经常还在作用。有的时候会休息了，有的时候在作用。第六意识这个想，就是造成我们所有问题的一个大很大的一个根源。但是第六意识啊，你不能把它给废了。为什么？因为成也在第六意识，败也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平常分别的时候呢，后面就有一个老大叫做第七意识，莫纳什。第一七意识是什么应该情况呢？他就执着着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阿赖耶识就是我。好了，那既然你要对号入座，所以阿赖耶识那里面所有业力的种子就只好被你背着了吗？你既然你要认说这个就是你，那就是你了吗？所以这第七意识啊，就是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意识是执着。第七意识那个执着，就是执着着阿赖耶识就是我，所以他有一个我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哎呀，每次第六意识分别了，也没在干嘛，之后第七意识就跳进去说：“哎哎哎，你别忘了有一个我在哦。”所以这个人呢、啊，不但只是说话不好听，他是对我们不好哦，那就糟糕了。第七意识就是执取执着的有一个我，所以第六意识啊。被第七意识跳进来一脚一搅和啊，一进来一挑拨一搅和，第六意识它不但分别，它就会开始执着。本来没有执着的感觉，它只是功能就是分别哦。被第七意识那么一搅和，两个 bundle 在一起运行，一个开车，后面一个 backseat driver 之后呢，好了，它就会开始不但分别久了，越分别越多之后，它开始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这个我的这个此我非彼我，你要知道第六世的这个我是比较粗的我，就是我这个色身啊，这个肉体是有存在的啊，我这个脑子里面的想法是有存在的，它就是在这么比较浅的一个我执。第七意识是很深沉的，很深沉的，它把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的业力啊，阿赖耶识的能所全部抓的就是我，所以第七意识所有的贪嗔痴其实是在第七意识引发出来的。第六意识它只是分别嘛，也没有，它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它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它就是在那分别，没什么想法。第七意识那个贪嗔痴那个我那个执念就会跑进来，去引发它，诱导它，让它再去控制前面的五识去做坏事。啊、哦、你要做坏事，你要靠身体啊，要靠前面的色身。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第八意识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讲所有的这个你的善恶的种子啊，你累世累劫的种子做过的事情全部就到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啊，他就会他两个事情嘛，一个是收种子，一个是释放种子。啊，缘分到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来，那个业力的种子就释放出来。你说哇，这个第六意识糟了，那我把它给灭了，我把第六意识给灭了，我是不是就不造业了？是啊，但是有个问题啊，你也没办法修行了。第六意识，我们说成也是它，败也是它。如果你执着，你那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贪嗔痴很重的时候，就天天干坏事嘛，就天天造业嘛。但是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第七意识开始清净了，让第六意识能够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比如说选择听法呀，很多同学跟我讲，哎，听完真的好几天心里好舒服哦，听完之后觉得心里舒服，能量很高，可以撑好多天。是啊，如果你长期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你的第六意识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去行六度啊，他要去行布施啊，也要靠他呀，对吧？其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在第六意识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又回到这边来了，其实到最后整堂课啊，就是我们上这么有些同学都上好多年了嘛，那这么这堂课其实真正想教你什么，都还是回到佛他最初其实他的教义， 他希望你能处理，他希望你能够愿意离开六道轮回，因为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六道轮回啊，或者我们今天误以为存在的，应该这样讲，去想想《金刚经》跟《心经》里面各自最有名的那句话，你去看《心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金刚经》说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是不是？所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佛说啊，其实啊，众生啊，有一件事情啊错乱，为什么大家其实挺苦的？虽然娑婆世界是很多很美好、很精彩的、令人留恋的，但是苦多于乐，而且那个比例是不成正比的。那么他告诉你，事实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有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误以为真实的世界，其实根本都不存在，而且它就有如梦境啊。他说你在梦里面，你看到所有的金银财宝，或者谁要杀你，你的仇人，当你醒来的时候，真的都只有一身冷汗，全部都是虚妄。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真的他那个状态就有如梦境。那梦境里面有一只老虎拼命的要追赶你，要抓你，最然后你在梦境里面，你自己去想，我们的移动都很慢，后面要追我们的东西都追得好快，然后我们都逃不掉，那个东西就会扑上来，扑上来的时候醒来一身冷汗，那个老虎是假的，然后你就知道那个老虎的确是假的。但梦境有没有存在？梦境啊，可以暂时说它是存在的，暂时啊，先姑且说它存在，事实上根本也不存在。那同样的，我们觉得哇，眼前的桌子椅子是这么的真实，明明就在前面，我摸得到啊，你看我握住它了，但是它就有如那梦境里面的老虎，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置身在这个梦境里面。你所以为真实的所有的东西就是那老虎，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而你以为那桌子椅子是真实的那个感觉，那颗心，我们可以姑且说它，先姑且说它存在，事实上它也不存在，那个心就有如我们的梦境。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诱导你，哦，我引导你到告诉你，其实这东西也不存在。但那老虎，那梦境里的老虎，以及我们面前所坐的这桌子椅子是真实的不存在。那佛其实很，这所有的内容，包括楞严经，都是希望我们先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第一步，先告诉你，现在所存在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步，先告诉你，你认为真实的东西是虚妄的。第二部曲才告诉你那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就要搞清楚其实佛他是在怎么教导我们，怎么引导我们。所以才说因为第一部曲它的整个状态其实是不真实的，所以啊，千万不要太过于执着或留恋，或甚至太过于想要处理也不对，就是说你要了解这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不要抓着它。那么有人说，哎，其实我觉得不错，哎，我在六道轮回里面其实挺爽的啊。你看，哦，这么多的俊男美女，佳肴，这个美酒佳肴，对吧？然后你看我吃喝拉撒这些东西这么的好，我人上人啊，我觉得挺好的，我干嘛不当人啊？我觉得挺好的。但是那佛就有要指引你一件事情啊，他是告诉你第一个，你呀，现在还没尝到苦果，因为你在人生的 prime time 后面还有着呢。那第二，你确定你再回来投胎，你还能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大概不会吧。你要知道哦，佛其实有一个法门是人天秤哦。什么叫人天秤？就是对于那些想要落到轮回里面继续玩耍享受的人，他的确给了你一个法门。那这个法门是能够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可能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至少希望你不要堕入三恶道，那好，希望你能够继续当人或者天人。那你有做到他给你的十戒吗？你如果那十戒没做到，你就自己去 review。如果你这一世你的享受是比你的行善多的话，对不起， 他就非常真实的会反应告诉你下一次再投胎你的状态是比你现在差很多的。如果你现在 90% 时间是在吃喝玩乐管自己，只有 10% 的时间是做行善事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推论你的晚年哦，或者你的下半辈子，你的下辈子是什么样一个光景，跟现在的你比起来，这全部都可以推论，因为楞严经都有告诉你，这东西都可以推算出来，甚至照我们现在的习性跟我们现在的状态，你都可以推论啊，你上一辈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演变到现在来。所以啊，这些东西是有迹可循，你就要自己去提醒自己。这个啊，是第六意识。那么第六意识啊，我们现在就很快的啊，把它夹入十二因缘。我们先把十二因缘那张纸啊，把它拿出来，有一点点概念。十二因缘这也会慢慢讲，多讲几次。今天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十二因缘那张纸啊，你只要看最下面那十二个 element 啊，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让你。Get ready， 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张纸就看这几个元素就可以了。十二因缘啊，就是有十二个，他讲因果，因缘是什么？就是因果循环，就是我们讲的果报啊，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就很清楚。六，你看啊，那个五蕴，我们现在都，我想大概到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你要把它插到十二因缘里面去。十二因缘分成三段，一段啊是前世，就是我们在投胎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中间一段呢是我们这一世，未来还有下一世。好，那我们继续讲十二因缘啊。你看看那个无名跟行，你去想啊，无名是什么？就是等会我们楞严经都要讲，就是你一开始从如来藏那个真如本心一下子的那一念妄念叫无明。我们先大概有概念就行，以后慢慢都会讲。行是什么？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里面那个行，就是造业，就是你那根深蒂固的那个贪嗔痴，那个 backseat driver 抓着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所有那些业力的种子不肯放，执这个非常深沉的执念啊，执着这个我的存在，所以你无明之后你会造业，造业之后你看是不是行后面是不是事，所以你就会全部串在一起了。行之后啊，是不是事？事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啊，你啊会让他造业，对吧？阿赖耶识你的行啊，造了业之后的种子是不是就跑到了那个阿赖耶识里面了？然后啊，我们是不是翘辫子了？翘辫子之后阿赖耶识之后我们要投胎去啦，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就开始放种子出来了。所以你一造业啊，先有无明，因为搞不清状况起了妄念分别执着了，你就造业了。造了业啊，这所有的种子啊，这个行里面造的业所有的种子全部就到了世，就是到了那个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去。好了，这阿赖耶识就一直收种子嘛，收种子。哎，这个人现在死了，翘辫子要投胎了。投胎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要开始放种子出来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阿赖耶识是先来后去做主翁，这是我们人每一世第一个到达的是阿赖耶识，然后才开始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 develop 出来，那么开始造业吧吧吧。等到我们死掉的时候，身体不能动了，脑子开始停了啊，行慢慢没有了，最后那个阿赖耶识是最后才走，所以他就先来后去 dominate 你整个生命的轨迹。所以才说为什么修行，修行就是要你要让阿赖耶识还没有出来掌控全局之前，你先溜跑了，你先溜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看啊，你造业之后就到了这个业力的种子啊，种子它接了又出来，接了又出来。所以从世啊，其实世是一个转接点，就是前世的业力不是都到种子里面，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你看它现在要开始放种子出来了。什么叫做名色？名啊，名色就是受精卵，就是精子跟卵子受精之后，而且你的神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那个神识进来入胎了。受精卵那个我们的阿赖耶识，你的神识进来入胎以后，有了这个精神体， 也有了那个软，受精卵有了色身，就等于说你的精神体跟色身都有了，就叫做名色。所以是阿赖耶识先出场了，你看，然后它到了你的受精卵里面，名色这些东西啊，那个楞严经后段全部都会重讲。之后呢，六入，六入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你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不是在开始就发育出来了吗？发育出来之后，你是不是会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接触啊？所以这些触就出来了。你接触之后是不是就会有感受？你看看啊，明是那个是啊，阿赖耶识投胎之后受精卵，它到了受精卵里面明色，开始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发育出来了。发育出来之后啊，你会生出来嘛？你会生出来，你出来之后啊，你会触，跟开始外面有接触，会有感受。所以你看看这一段啊。这一段你去仔细推敲一下，这一段都是前世的业力的显现，这跟你这一世在干嘛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你前世的好的业力、坏的业力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显现。有人含金汤匙出来，对吧？浮云如纵，然后呢，这个吃香喝辣啥也不用干，他可能就有这个上千亿的财产在那里。但也有人呢，生出来呢。就在贫民窟里面，在垃圾桶里面捡食物，就是给父母揍，然后要不然卖出去，要不然被家暴，要不然被欺负。为什么？大家都是人呐、啊，吃同样是吃米，为什么不有些都不是吃，好像吃米，有人吃米，有人吃垃圾啊？为什么？就是前世的业力啊。还有人更惨，眼睛长不出来，耳朵长不出来，脑子长不出来。所以你就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一个健全的身体，以及一个安乐的环境，那真的是福报来的，那不是必然性啊，那真的是一个偶然啊。当然也不能讲偶然，那是你前世的福报现前。但我告诉你，从世到寿，全部都是前世业力的一个显现，跟我们现在也有你做好事好人呢、啊，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尤其是我们的上半辈子。你的触跟你的受，前面的30年呢、啊，三四十年比较是受到你前一世你的 previous life 它的一些业力的成熟。好啦，所以这一段都是这一世，对不对？你看他所写现在五支果，什么叫五支果？就是前世的果报现在现前。你接受外面的环境以后啊，你是不是会喜欢？有些你会喜欢，喜欢你是不是就会去获取，获取你就得到了。有一些呢，爱的对面是什么？不爱，不喜欢，不喜欢你是不是就不取？不取之后呢，你就没有，就放弃。所以这个受其实后面应该有平行，是爱取有，或者不爱不取不有，这个是现在的三支因。所以你就去想这件事情，这个地方是你有觉知判断力的哦。前面你没办法控制哦，你被谁生出来，你会碰到谁，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你的脑子有多聪明，你的长得好看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发生这些事情，你不能控制。但是从爱取有这三个，你可以控制哦。你去想想看，同样的，看到一些好的东西在这里，有人就要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有人就想跟人分享。这个就是受了以后，第一个你会不会爱？爱之后你会取，还是分享，还是怎么做？这个可就是你自己能决定的。那你去想一想，这个受以后，你爱或者是不爱？我上面是不是写了个小小的黑字？想，看到那个想，所以你爱啊，就是我们第六意识那个五蕴的想，你会做分别嘛？你会分别你是爱或者是不爱？之后呢？爱了以后，假设真的是爱，这个行啊就会出来了。你要决定是要取，还是分享，还是怎么样？我说我够了，我真的不要了。这个行就是你的贪嗔痴，你的执念，执念很强，贪嗔痴很重的，就是拼命的往口袋里面放。有一些累世，他的心非常的清净，修得非常的好，有大爱的，他就是与人分享。这个取就是。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了，所以这个爱跟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一世要修的，就是我们的第六跟第七世。 你前面的境遇你没办法能掌控，但是你能掌控碰到这个境遇以后，你想怎么做？这个就是修行。之后啊，你这两个爱跟取，这个第六跟第意识，你的第七意识，你的行为，你的决定，你的行为就会决定那个有就是是，就会你的第六跟第七意识，你的行为跟思想就会变成一个种子，到了阿赖耶识里。你看那个有就是那个是，这样子应该就清楚了。爱取有，你要知道啊，爱取有是你能够控制的，前面你不能控制，这边可以控制啊。这就是你修行的切入点，你怎么样去改变现在的三支因？你说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啊！哎呀，我看那东西我就喜欢哎，你要我不买，我真是没办法。你说我现在手头里面有1万块钱，可是我看上了一个包，那个包我想了好久，真的要1万块。那我到底现在是拿那1万块去买那个包呢？还是捐给隔壁那个没有口罩的人或没饭吃的人，但你要想清楚哦，你真的就只有1万块哦，你不是银行里面还有100万哦，所以你要去想，你会不会愿意？现在的你，会不会愿意？你有一个东西真的好想买，你想了好久，然后你现在刚好真的就有那么一点钱可以买，现在的你会不会愿意说我不买了，我想给隔壁那个人，他真的好可怜。他真的是吃饭或什么看病什么什么没有，算了，我不买了，我给他。如果你今天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愿意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哎呀，干脆不要了，甚至给别人，哎，那你进步了。这个东西还好哦，这只是想说包，因为包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那当你只有一片口罩的时候，那如果旁边有个医生，你会不会说算了，我不带了？他可能比较需要我给他，或者那个人可能要坐地铁，那个人要坐 public transportation。你只有一个口罩，你会不会愿意给他？而且那个人有可能不见得跟你是好朋友哦。我们是佛教徒，那个人有可能是基督教徒哦。他可能跟你讲说佛教是邪教哦。你那片口罩，你愿不愿意给他？然后也有可能他。我他跟你的宗教理念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国家不同哦。他可能在街上都骂你的哦，在网络上骂你，你愿不愿意把那片口罩给他？你自己去想一想，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我恭喜，那这就是修行，而叫修行啊，是没有宗教的界限，没有政治的界限，没有国家的界限，无国界的，是没有界限的。这个是我们啊，要慢慢去修的啊。这个，如果你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真的是恭喜。那这个是它含藏的所有种子，但还有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活得比较久，我们因为活得很久啊，所以大概前面30、40年啊，这个前面的这个五支果啊，就是那个六入啊，那个触跟受，尤其是触跟受嘛，那个受啊，你会碰到什么人？你外面的环境会发生什么事情？前面30年大概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好，你没什么能做的。但是后面那40、50岁到我们晚年啊，到我们死之前啊，假设我们现在的人活个八九十岁吧，正常的话，也不要讲太久，80、90的话，后面的基本上后面的那30年、40年、50年，大概40年左右，就是前面40年你所做的所有的业力已经开始熟了，因为这个种子啊。除非是大善，或者是大恶，那真的有可能立马熟。不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呢，去发酵的，中间还需要一些缘，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一个因，所以其实你还需要一些缘分啊，那个浇水啊，什么什么的，给它让它种子发芽，所以这需要时间。除非大善大恶，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所以啊，对不起，还没讲完。所以后面的40岁，从你40岁到80岁这段时间，你过的日子啊，其实跟你前面40年是很有关系的。尤其是你修行之后啊，你起心动念，你现在的起心动念，你是有善知识的哦。有人呢，有一个人已经告诉你，那个人可能就是我，我已经告诉你因果的道理哦，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那么现在你是有选择性的，你愿不愿意去行善？以前可是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也不懂说，哎呀，我要行善，没有人教我，哎呀，罪不在我。但现在都有人告诉你了，那你会不会愿意改变你的起心动念，而且你愿意去做？那这个时候那个力道是很强的， 哦，这个东西力道是非常强的。好了，那再来，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会不是光影响我们下辈子，是会影响我们下半辈子啊、哦。你自己去再去想，有很多事情啊、哦，真的就是一个 pure luck。你自己去想，就是说今天啊，我们假设这个 COVID-19 好了，你出去，你旁边刚好会不会刚好就碰到了那一个刚好得病的人，那就是一个几率。运气不好就碰到，运气好就没碰到。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真的是每一年都回武汉，他是武汉人，每一年都回武汉、哦、一定提前回去过年。他今年就刚好有事情没办法回去，那就是一个运气。有很多东西跟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社会资源，跟你有没有什么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一个运气。你的下半辈子在你的手上，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所以一定要记住。那你看啊，这个是啊，他接了所有的种子，他就回到了，你看不是回到，他就走带去了下一个未来的二之国，这所有的事就到了对下一次，他就生老死，所以后面的下半辈子他就用生哒哒哒哒哒老死来代表未来事，前面呢他就用无名跟行很简单的告诉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最主要就是这一世。那你要做的就是从想跟行啊开始着手去修，这个很重要。尤其是你一定要修你的那个宽大的心，你要让你的胸怀能够包，你要能够包含一切啊。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路就有多宽。修行是什么？修行要改变。改变我原来比较狭隘的想法，好，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其实是很难的，捐钱没那么难，但是你愿不愿意捐钱给你的对头人，你愿不愿意帮助那些其实比你好而且未必看得起你的人，这个是功夫，这个是修行的功夫，这个是你的心量。如果我们今天你看修学修行修了这么久了，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功夫啊，我们的那个修养程度应该已经比只是捐钱捐献要再多。你要开始能够 challenge 你自己，你是不是能够去真的就像耶稣说去爱那些人家打你一巴掌，你有没有办那打你右脸，你有没有办法左脸给人家打？你开始要有这种心胸，我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啊，要慢慢来，慢慢来。很多时候。就做不到，或者是哎又发脾气了。可是要学习去提醒自己啊、哦，我又犯了，你看我要忏悔，那我下次不能再做。所以啊，这边就把这个十二因缘呐、啊、跟五蕴，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想、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所想的攀缘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好，所以这边跟我们的哪里哪段经文呢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经文啊。因为我们今天不但把这个攀缘心啊讲完了，我们要开始去讲这个如来藏的那个，我们要开始去讲释经了啊。好，经文在这里翻一下啊，找一下云何二种，有没有看到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大家找到了吗？给你1分钟时间把那经文拉出来。好，我们看看啊、哦，他说云何两种，哪两种根本性？一者就是无始的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堂课所讲的那个攀缘心啊，就是第六意识。什么叫攀缘？哎呀，那个人好会攀啊，攀上攀攀往，很会攀关系，很会攀缘，就这意思。就是你啊，这个心一直不停的对外境啊，对着外境这些色身香味触啊，不停的去攀，不停的去攀，一直去挂钩，一直去攀它，这就是我们的攀缘心。我们呢、啊，这个攀缘心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误以为它就是真实的自己，用攀缘心为自性，自性是什么？我以为攀缘心就是我的体性，就是我的自性，就是真正的我，其实不是。那么这是第一种啊，那第二种是什么？无始菩提涅槃，缘清净起。 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告诉你无始，又是无始哦，两个都是无始。你看，无始菩提涅槃，菩提涅槃，大家仔细回想一下，菩提是什么？涅槃是什么？我们就是无明啊，无明啊，误把这个佛陀不是说误把这个世界当真实的，才会颠倒梦想吗？所以佛教不就是在教我们如何远离颠倒梦想？那这个颠倒梦想就是无明啊！当你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挂碍，没有恐惧的时候，应该是这样讲，你就光明。无明的对岸是光明啊！光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菩提呀、啊，就是回到了我们原来一直所讲的这个如来藏，这个真如本性，它最原始的状态，那个光明的状态，那个光明啊！以后我们都会慢慢讲。现在因为我们大家是凡夫嘛，还讲无明无明，所以无明的对面呢就是光明。无明的对面是光明。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真正进入到那个如来藏，你证悟了大觉了，当你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光明。真正的菩提啊，是超越迷雾。我要开始跟大家讲，你要能够开始进入到那个境界。我们说现在无明啊，无明没有之后就证菩提了，对不对？我现在是迷呀、啊，迷了以后就悟了嘛，迷了不迷之后是不是就悟了？但是我跟你讲，真正的菩提是超越迷雾的，真理啊，那个真理实相里面没有迷雾啊，只有人心才有迷雾啊。你开始要进入那个状态。你还在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谁值得我帮，谁是我不该帮的时候，你还在迷雾中间打转啊！你其实是雾，你是迷。真正的实相，真正的真理里面没有迷雾，它也没有真跟妄。我们之前几次上课，每次都提醒大家嘛。你现在因为有妄念，我们是凡夫，还有个妄啊，说妄念止息之后，真相就出来了，真心就出来了。事实上，在实相里面没有真妄啊，因为你妄去除了之后，就不会有真啦。没有黑暗，你怎么会有白天呢？白天是相对黑暗而成立的，真实是相对虚妄而成立的。当你没有虚妄的时候，何来真实？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能所这个二元对立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所有一切痛苦，所有我们。苦难的来源就是那个能所，无明所产生的能所，根本原来是没有任何能所对立的，所以才说为什么佛曰不可说嘛？这如来藏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用文字去形容，或者是不能去让我们用脑子去思考的，因为我们人类是纯活在一个二元对立、二元相对，不要讲对立，二元相对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要。去除了这个二元相对，你就回到了真实的境界。也不要讲真实，如来藏就是这最原始的境界。因为讲真，你又开始迷惑了，说那就有假。在那最原始、最原来的那个状态里面，根本没有真跟假，因为就没有二元，没有第二，它万法是归一，它只有一没有二。当你还有二的时候，你就没有进入到那。一真法界那个如来藏里面，这个是你要慢慢开始啊，慢慢开始参悟，慢慢开始参悟的。所以他说，二者无始菩提涅槃，所以菩提就是我们所说超越迷雾的那个光明，超越黑暗光明的那个光明，那个智慧，懂吧？它没有迷雾的那个才是大觉，还有迷还有雾的都还有分别。真正那个大觉是什么？那个觉是根本超越迷雾啦，你一定要对这个地方有所领悟。涅槃是什么？涅槃的对面是什么？涅槃的对面是生死嘛？我们现在生死，大家非常清楚嘛？生死生死，每天在投胎啊。涅槃是什么？所有一切都止息了，烦恼也止息了。涅槃就是烦恼止息了，不再有生生死死。进入到一个非常极灭，所以极灭啊，极是 寂寞的寂灭是灭度的灭，寂灭的状态啊，你不要脑子一想说，哎呀，一个人在那里好寂寞，好孤单啊，然后全部都灭掉了啊，全部枯萎掉了，不是，那个寂是什么？寂静。有，我已经有同学跟我讲说，疫情期间在家闭关，已经开始享受到那一刻的宁静跟寂静了。灭是什么？所有的烦恼都灭掉了，是这样的状态。其实它是非常自在，非常清安，身清安，心清安，没有烦恼，没有任何 worry， 非常的自在，大自在。那什么叫做法王？我们说达赖喇嘛是法王，法王啊，其实是说在法一切法上面如理自在，就是已经超越一切法 ，master 那个法已经超越一切法的自在，法叫法王。所以那个菩提涅槃，你想想看是什么样的境界？它的对面就是我们的生死烦恼。为什么还想选生死烦恼那一点点的开心？在五浊恶世里面轮回，其实那一点开心就像你吸毒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啊，吸完毒就开心不起来了，或者你到赌场那种豪赌啊，那下注的时候非常刺激啊，输光的时候就刺激不起来了，就要跳楼了。所以它的对面就是菩提跟涅槃。但是你以前我们都听过菩提也听过涅槃，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那个境界。从现在开始你要开始慢慢去悟那个境界，真的就是超越迷雾的那种大觉，而且是没有烦恼，大自在。这个是我们讲的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就是非常干净、非常清净的这个原来的真体。那你就去选，你要生死根本，还是想要我们的涅槃，我们大觉的这个根本，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你自己去选，你要选哪一个？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如果选还要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的话，你要记得他告诉你那些你下辈子还可以当人的那些事情你必须做到。人天秤他有他的纪律啊，我们以前有讲过，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下辈子包括我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啊，再投胎真的我都跟所有同学讲说，我们都有可能变成儿子上面桌上面的那一盘猪肉，或者我们的孙子踩死的那只蟑螂，这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说要让你对于这整个真相你要是要清楚的。你要记得啊，我们投胎在做人的那个几率啊，只有就像你拿一个手指头去从地上弄了一点点的土，在你指尖上面那个土去 divided by 去除以整个地球的土的那个面积，地球的面积，你自己去看看那个几率有多小。你就去想吧。你要知道哦，在动物畜生道啊，连病毒哦，你要看病毒的数量有多少，病毒细菌你看不到那所有东西都算是不是人道以外的畜生道都算在里面哦。你就知道我们人哦，你再去看那个蚂蚁，再去看蟑螂，再去看那所有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动物里面的有那个昆虫嘛，那些都算哦。你去看看我们做人的机会有多少，有多小，这个是要想清楚的。所以佛说啊，你如果没有出离心，就你还很想在六道轮回里面，或者他说，哎呀，你真的很，他非常叹息。那如果你只要有了出离心，他说你就有指望。他说出离心，你有了出离心，我们再来讨论你要修哪一种法门，你要怎么处理。他说但是第一步我要想先唤醒你，先愿意处理。所以佛的那个他的战法是分成两个部分嘛。他前面就是说我先啊要告诉你，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是苦的，人生的八苦不用我再讲了吧，然后是虚幻的，他希望你先愿意出来，等你愿意出来的时候他才说，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我带着你走，你相信我，我带你走。那有点像基督教说，你相信我，你相信上帝，我就让你永生，对吧？那佛也是说，你真的相信我，我就告诉你这条路。只是说上帝，你跟着他走，你不能变上帝，但佛，你跟着他走，你可以变成佛。那个差别其实在这里。好了，那他说，则汝今者，是今原名，能生诸缘， 原所以者，由诸者。好，我们先停到这边。世经啊，这个字眼，我们前面好几堂课都一直不停的有在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世经是什么呢？你就把它想成啊，大家的三系六粗那两张纸啊，啊，也要背好，尤其是三系象啊，里面有很多名词啊，你不用记得，但是呢，那个演化的过程你要记得，后面的楞严经都会讲，因为刚刚攀缘心已经结束啦，不再讲啦，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那个真如心啦，虚妄的心讲过了，现在要开始讲真实的那个心啊，真实的心叫如来藏。如来藏啊，他为什么不现在讲如来藏呢？他说因为啊，我们现在妄念很多，跟你讲如来藏你听不懂，那么再往前学学这个楞严经，你就会知道啊，它啊是一面破妄，然后一下显真，然后再破妄再显真。第一次破妄是在七处真心，它破的是一个很粗的妄，那个破什么妄，只是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讲，你的第六意识那个意识心啊，其实不存在，因为你怎么找也找不着。之后呢，它就显一点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两种根本啦，就开始讲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妄念还有很多还没破掉，所以他说我现在跟你讲如来藏，哎，你也听不懂。就好像我们是玉啊，这个玉石啊是从璞玉嘛，对吧？玉是从璞里面开采出来，但是呢，你现在只能指佛现在这个 moment， 他只能指着璞去讲玉，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妄念，你根本现在跟你讲如来藏，你听不懂，他只能跟你讲说，哎呀，这样子啊，这个天界有一个很好的茶，但是这怎么跟你讲，那个茶你也尝不到，你也没办法。他就跟你讲，好了，我知道人世间有一个茶呢，那个味道已经跟这个天界的这个茶已经很像了啦，虽然不是那个茶，可是也很像了。那我先用这个茶呀，就人世间这个茶来跟你解释啊，这个老茶味道很像，基本上就是一样了，虽然不是那个茶，可是很像了，那就是一个 AAA 货。好啦，那我就来告诉你说，用这个啊来跟你形容真如心到底是什么。那么讲着讲着，因为讲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十番显见了嘛。十番显见讲完之后呢，诶，他在跟你破妄之后，再破一点最后的那个妄之后啊，他就真正开始跟你讲如来藏。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是在慢慢的爬坡，都还没到，爬到半山腰都还没有呢，三角上面一点点哦，慢慢慢慢要进入真如的状态。他就告诉你有个世经，这个世经是什么来的？世啊，你知道一看到世，常世的这个世啊，就表示是假的啦。世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识在，看到世就是比较会往外攀缘，比较会往外攀，不是真实的。那么看到这个如来藏或藏这种东西，藏，如果你看到藏这个字，就比较是真心。我就要看你还要来 prep 你们以后看经文，看到是，基本上就不太是真实的；看到藏，就比较是接近真实的。好，这个世经啊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记不记得啊？我们那个三系相，如果旁边有纸啊，也可以慢慢把你那张三系相那张纸啊给拿出来。之后的课呢，我们那个就比较会用到三系相，你把三系相的纸拿出来啊。如果美国的同学没有，就请 Vicky 发一下那个三系相。三系相就是在告诉你，其实啊，一开始我们的如来藏啊，如来藏是什么状态？你一定要知道，它就是一个尽虚空遍法界，无远弗界，没有障碍，没有挚爱性的，基本上就是充斥 everywhere。光明超越了迷雾的那种光明，大觉觉醒啊，它没有生灭啊。我现在讲的其实都是十处那个十番显见里面会讲的，没有生灭，它是不生不灭，而且它所谓的这个没有生灭，是超越了生灭跟不生灭的那不生不灭。它也从来没有来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是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在六道轮回这么的五浊恶世里面，这已经全部污染了， 我们的如来藏都还其实是跟我们在一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记不记得《心经》是真的非常美的句子，没有生灭，再胜不增啊，再繁不减。它不会因为我们成佛了就多一分啊，它也不会因为我们变成了凡夫就少一分啊，从头到尾没有少过，它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也不会变得更干净，它也变得不会变得更污秽，它就是一样的这么的清净，它也不可能更清净。你要知道，你讲清净的时候就有不清净，它的这个清净是超越了污秽跟清净的那种清净。你要慢慢去体会这个境界，你要知道哦，这样子的境界，他想带领你去，我们怎么会说不呢？你会慢慢慢慢理会那个清净，那个境界，你就会说我真想去。好了，他说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其实原来是光明大觉的，可是啊，当时的我们啊，在我们还在如来藏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就一念不觉，忽然就生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妄念。什么妄念呢？我好想知道一些事情哦。你在那个 split second， 你忽然迷惑了，迷惑了，不晓得自己其实根本原来是大觉，就开始想觉。你想清吗？你去想，你再去用你的这个想法去参一下。我们之前就讲了，就是说如来藏是一个万法归一。性相一如一，就是一如的一个法界，只有一没有二。当你想明了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事情可以被你明了？是不是就开始有了能明了跟所明了？那个能跟所就出来了，就完蛋了，瓦塌了，完了，没有了，你就破功了。所以就是那一念的那个无明，想明白的那个无明一出来就完蛋了，就有一个想明白的心。跟一个你能明白的事情，能所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一念无明。你知道这个问题就造成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这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衍生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有了能就有了所，对吧？那能所就已经离开了如来藏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如来藏咯。我们说那个藏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完全在一真的那个一如的那个状态，就没有了如来藏了，就离开如来藏，也不能讲离开，对不起，这个地方我讲错，不能讲离开如来藏，就是它变状况变了，变成了是，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真如心里的如来藏一念无明，一下子歪掉了之后。就变成了阿赖耶识了，就是这边我们讲的是经了，就是这个是。如果啊，在不是如果在佛经里面啊，我们讲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如果我们叫它是真的那个月亮，真的那个月亮的话，在经文后面都会写到，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一念无明所造成的这个是经啊，那就是第二个月亮。什么叫第二个月亮？你去想一想啊，你用眼睛啊，你用手去捏住你的，你就捏你的眼睛，你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前面的那个可能一支笔就花掉了，好像旁边多了一支笔出来，哎，就这意思。原来那支笔就是如来藏，你捏你眼睛，忽然出来的第二个眼那个笔，就是诗经，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识，就是那第二月。所以佛很喜欢用。第一个月真月跟第二个月还有水里的那个月亮，水里的月亮你们猜都猜得到吗？那就是已经到了后面那个粗相，哇，还要圆的六层境界，外面已经到水里面那个月亮的影子了，不已经不对了。那么第二月跟第一月的差别，就是你把那个手一放掉，是不是那个笔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笔，第二个笔就不见了。你只要把那一念无明拿掉，那个世经就回归到那真月了，就回到如来藏，你就这样去理解。我今天所讲的每一个内容都非常的浅，但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懂。如果这些地方没懂的话，你能言经就很难很享受，很后面你就很难说哇，真的好契入， 好享受的去 enjoy 这个经文。哦，所以我现在就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明白一些好重要的观念。好，那这个释经为什么叫释经呢？其实它就是如来藏的精明之体。原来啊，我们这如来藏啊，不是如来藏精明之体，讲错，阿赖耶识的精明之体。我们原来这个如来藏是见闻嗅尝觉知啊，所有的这些功能啊，是一精明，就是根本是没有分开的。它就是根本，不是说耳朵才能听，眼睛才能看啊，它什么能量都，什么能力都有，根本它不需要听，也不需要有这些不同的功能，它集于一身。没有东西他是不知道，那个佛性记不记得？你先不要讲人类的声音，或者说是哎呀看不看到那东西。我们之前这个佛性，我们讲这原始的佛性，我们原来如来藏那个是佛，他怎么说那个佛眼？他的意思是说，众生啊，如恒河沙这么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恒河沙的众生，他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啊。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众生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全在佛的知觉之中啊，觉知之中，这就是我们原来的如来藏的状态。但是，一念不绝，一精明啊，就变六合合。什么叫六合合？就是变成了有了见闻嗅尝觉知不同的功能，原来是集于一个功能，所以这所有的功能啊，你就把它集合，它的总集啊。就叫做释经，这个释啊，那你可以把它分成下面有六种，有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眼睛啊，我们眼睛能够看到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对吧？你的对不应该讲见闻嗅尝觉知了，你是能眼睛能看到，所以就叫做见经。所以你会一直看到那个金刚经啊，从不金刚经楞严经，从我们现在开始学，后面你会一直看到有一个名词叫见经或见性，就是这个释经下面见这个部分，因为它很难，就是说六种功能一起讨论嘛，所以它就用都用眼睛，眼睛是我们最能够去体会的，它就用见经、见性啊，用眼睛看到东西，一直在讨论事情，所以你会不停的看到见经，不停的看到见性。如果是耳朵呢，那就很简单嘛，那就是听到外面的声音，就是闻经，见闻嗅尝觉知闻啊，闻经、嗅经、尝经、觉经、知经，就是这样子。它的总会叫释经，释经什么？其实也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精明体，是能够有这些不同的作用。这样你应该明白了。所以他现在因为还不能讲如来藏，就先跟你讲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个释经。释经啊，就是跟如来藏已经相去不远啦，只差那么一个妄念啊。但是你知道吗？你光要止息那个妄念，要一个阿僧祇劫啊。好，所以，佛才说啊，就讲到这边一个题外话。你呀，如果真的讲到现在，我们这一个小时啊，你竟然已经开始有出离的心了，说，哎，好像真的在这边继续混下去，不是个事儿。尤其是现在暖化这么严重啊，那个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生活。就算我运气很好，又投胎到了人身体，我就讲嘛，就算你今天变成国王、宰相，什么谁哪里的首相，你最后染病毒，不也就染病毒了吗？你可能每天要戴个氧气面罩出门，哦，你那个名牌通通不用穿了啦，因为通通完蛋了。那你有钱人这个日子过起来有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出离心的话，佛就我们就多讲一句，上次堂课也是有讲，因为现在佛法末世，你已经没办法在这一世成佛了，你出不去了。你不要讲成佛，你根本出不去了。所以才有一个很慈悲的佛叫做阿弥陀佛，说：“哎呀，如果你愿意，我知道佛法末世根本这些人是已经出不去了，那你愿意的话，我救你出来，你信我，我带你出来，你到我的国度里面。”你到我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国度里面，然后呢，我啊保你在这个地方，我发了48那个大愿，你进来就是会哇，你能长寿，然后呢，你能够永远的听闻佛法，然后你永不堕恶道。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救你有缘的人，你都可以去，而且我要保你回来啊，这所有就是我发的愿力，你要不要来？就是有那么一个阿弥陀佛，所以才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后来 还是说还是是需要真的这个净土宗的帮忙？所以我就说嘛，你人在世啊，你如果真想把这东西学好，《楞严经》《法华经》，《法华经》讲成佛之道啊，那个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那成佛之道，他就告诉你，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最后真的我都是要你把你渡到我最后那一乘那一念心，就到你全部大觉到如来藏这里来。啊，那讲《法华经》，那佛讲完之后，再花了一天的时间讲了《涅槃经》就灭了。好，就是最后是法华经。我最近在看法华经，我觉得很精彩。所以楞严经完了之后，我应该就是讲法华经了，这两本。那另外一个他会告诉你说，但是啊，你如果想要出离了，那么你说，哎呀，我也相信说得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得看看那个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就这样。一个是在讲说啊、里面的你去阿拉阿，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说。一个是在讲那个国土有多么的庄严，多么的棒，哦，你会去到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那另外的就告诉你说，你去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benefit， 你入会了啊、哦，这个会员，你看这个住的这个地方这么棒，然后你入会了，你有什么样的 benefit？ 他说，那你还是得把这两部经看一下，因为你要对那个地方有向往啊，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你才去得了啊、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他说，告诉你世经原名啊。能生诸缘，缘所依者。哦，这八个字好难哦！大家讲说什么意思啊？世经原名，现在大家听懂了。刚刚讲了半天，讲世经啊，原名就是一开始反正就是光明的嘛，这个比较容易要懂。能生诸缘啊，而且呢，又被诸缘所遗忘。缘所遗者是什么意思？能被诸缘所遗忘，所以他说他可以生诸缘。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一念无明之后如来藏变阿赖耶识了，就第八识嘛。第八识啊，它会往外生出第七、第六、第五、第四，就往外生出诸缘，你就先这么理解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粗的理解，往后会讲得更细。你就想第八识的阿赖耶识就生出了前面的七识，但是没有办法被这七识所反缘。你去想，等于说它是一个弯位的门，你往外推可以推出去，可是你没有办法再往内，它卡住了。我们是不是胃的食道，比如说幽门是不是也这样？它可以胃食道逆流就很可怕，它食道应该下去，那个门就关起来，你就这么去想就行了。那个门那个圆啊，第八意识往外攀出去之后，哎，回不来了。哦，为什么？你想吗？我们众生凡夫的心都是往外攀的，没有人在往内攀，往内攀是。菩萨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反闻闻自性的是菩萨，不是凡夫啊。凡夫只会往外攀啊，所以他往外生出的诸缘，却没有办法再被外面这些诸缘所往内攀，所以只能往外，不能往内。他是这个意思。你应该也能够相信，我们能缘跟所缘，就是往外缘，往外缘，哪有人往内缘的？往内缘那是圣者。往外是凡夫，往内缘的是圣，那些圣贤之道才会往内缘，往内观，观自心。所以我们现在才说要忏罪，还有行六度跟什么禅坐，禅坐打止禅、观禅、止观，就是在开始教我们往内缘。内缘不是自然能够发生的，是缘不进去的，必须要用非常要用这个修行的手段，要能够去。打止观，你才有办法开始内缘。内缘啊，观的是清净；外缘啊，是攀的是污染。开始往内缘，哇，这个心定下来了，你能够反闻你的自性啊、哦，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清楚了啊、哦。世经原名能生诸缘，缘所遗者就被诸缘啊所遗忘了。没有人去攀自己的阿赖耶识吧，对吧？都顶多是往外攀。你自己去想想，我们上课之前，你哪知道有形啊？你哪知道有识啊？你只知道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后面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而且你连意到底怎么作用的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都没有意识到说，哎呀，对哦，我这个意念是对外攀缘，而且我还自己在那边瞎想妄想。哎，真的呀，这意念是只是而不受人控制的哦。 不是说我讲啊，不要这个妄想，他就不妄想。No， 这没办法控制的。你顶多知道到这边，你都不知道你做梦其实第六意识还在作用呢，对吧？那你更加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心，那个贪嗔痴在里面控制我，那个 backseat driver， 你都还不知道呢，对吧？那是跟别人讲了，是哇，原来我所有累世累劫做的好事坏事，全部都记在账上，这怎么得了？回去想想看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好，那这边应该清楚了。那么由诸众生啊，我们今天就讲完这一段，由诸众生以此本名，什么诸众生就是我们这些凡夫啊，就遗漏了这个本名，哪一个本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世经原名，这个本名。哦，这个世经原名被遗漏了，我们的如来藏被遗漏了。佛是怎么说？他说那个如来宝珠啊，那个摩尼宝珠啊，真的就好像你这样吧，你把它想成说，你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你就带着到处走，然后在黑暗里面啊，撞得七荤八素的，跌跌碰碰的，但是那个大光明的那如来宝珠，你给它放到口袋里，你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宝珠，被遮住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但你却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一直天天碰磕磕碰碰，就在那过着一生又一生，一世又一世。他说，所以啊，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虽然你每天就在黑暗里面走，就在那走，走来走去而不自觉，不知道身上有一个摩尼宝珠，而枉入诸趣。什么意思？很冤枉，这个枉就是很冤枉的意思。很冤枉的进入到了诸趣，趣是什么？就是各种不同的六道里面的每一道，是不是冤枉？当然冤枉嘛！你明明有个摩尼宝珠在身上，好啦，你不愿意去承认它有，或你不知道它有，你就在黑暗里面撞个七荤八素、头昏眼花，不是很惨吗？真的很惨。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休息。